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三集。 替元望向停在大楼前的警车，桐原弥生子就在从前面数第二辆警车的后座，他身旁坐着刑警小林，前座是古贺。替元敲了敲后座的玻璃窗，小林打开车门出来。 情况怎么样？ 大师问过了，刚问完，不过说实在的，情绪还是有点不太稳定。 他确认过随身物品了吗？ 确认过了，果然钱包不见了，还有打火机。 打火机？ 听说是高级货登喜路。 啊，那他先生什么时候失去联系的？ 他说昨天两三点出的门，去哪里不知道，到今天早上还没回来，他很担心，本想再不回来就要报警，结果就接到发现尸体的通知。 他先生是被人叫出去的吗？ 他说不知道，他不记得先生出门之前有没有接的电话。 他先生出门时的样子呢？ 说是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 替元用食指挠了挠脸颊，问到的话里完全没有线索。 哎呀，照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谁可能行凶了。 是啊。 小林皱着眉点了点头。 他知道这栋大楼吗？有没有什么线索？问过了吗？ 问过了。他以前就知道这栋大楼，但这是什么样的建筑他完全不知道。今天才第一次踏进去，也从来没有听他先生提过这栋大楼。 从头到尾都是否定句啊。 对不起。 这不是你的错。 替元不由得苦笑，他拍了拍后进的胸口。 我来送他，让古贺开车可以吗？ 好的，请。 替元坐上车，吩咐古贺驶向桐原家。 哎，稍微绕一下再过去，媒体那些人还没有察觉到被害人的家就在附近。 好的。 替元转身朝向一旁的弥生子正式自我介绍。弥生子只是微微点头，看来并不想费力气去记警察的姓名。 府上现在有人在吗？ 他头也不抬地回答。 有人在看店。我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。 哦，你有儿子呀？几岁了？ 读小学五年级。 这么说就是十到十一岁了。 替元在心里计算，再次看了看弥生子，虽然他以化妆来掩饰，但是皮肤状况不太好，细纹也颇明显，就算有这么大的孩子也不足为奇。 听说你先生昨天什么都没交代就出门了，这种情况常有吗？ 有时候都是直接去喝酒，昨天我也以为是那样，没怎么放在心上。 会到天亮才回家吗？ 很少。 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打电话回家吗？ 他很少打，我要他晚归的时候打电话，不知道说了多少次，他总是嘴上答应也不打，我也习惯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他会悲伤。 弥生子说着伸手捂住了嘴巴。替元一行人坐的车随处绕了一阵之后，停在标示了大江三丁目的电线杆旁。独栋住宅沿着狭窄的道路两旁林立。 在那边。 古贺隔着挡风玻璃指着前方，约20米远处出现了桐原当铺的招牌。媒体似乎还没有掌握被害人的身份，店门口不见人影。 我送桐原太太回家，你先回去吧。 当铺的铁门拉下了一半，高度大约在替元面部，替元跟在弥生子身后钻进门去。铁门之后是商品陈列柜和入口， 入口大门装了毛玻璃，用金色的书法字体写着店名。弥生子打开门进去，替元跟在后边。 啊，回来了。 待在柜台的男子出声招呼，此人约40岁，身形细瘦，下巴很尖，乌黑的头发梳成毫厘不差的3-7分。弥生子叹了一口气，在一把应该是待客用的椅子上坐下来。 怎么样？ 男子询问着，视线在弥生子和替元之间来回移动。弥生子把手放在脸上。 是的。 怎么会？ 男子一脸沉郁，眉心出现一道深色的浅条。 果然是被杀的吗？ 弥生子轻轻点了点头。 嗯。 岂有此理，哎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 男子遮住嘴，视线下垂，像是在整理思绪，不断的眨眼。 我是大阪府警替员，这件事真的很令人遗憾。 替员出示了警察手册，自我介绍。 你是这里的？ 啊，我姓松浦，在这里工作。 男子打开抽屉，取出名片。替员点头致意，接过名片。这时他看到男子右手的小指上戴着一枚白金戒指。 一个大男人，这么爱漂亮。 这名男子叫松浦勇，头衔是同源当铺店长。 你在这里待很久了吗？ 啊，已经是第5年了。 替元心中暗想，5年不算长。那么以前在哪里工作？是在什么因缘之下来这里工作的呢？替元很想问这些问题，但他决定先忍下来了，因为还会再来这里好几次。 听说同源先生是昨天白天出门的。 是的，我记得应该是2点半左右。 他没有提起要去办什么事吗？ 没有。哎，我们老板有些独断，很少跟我讨论工作的事儿。 他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跟平常不同的地方啊？例如服装的感觉不太一样，或者带着没有见过的东西之类的。 这个嘛，哎，我没有注意。 松浦歪着头，左手搔了搔后脑勺。 啊，不过好像很在意时间。 哦，在意时间。 啊，他好像看了好几次手表。不过可能是我想太多了。 替元若无其事地环视店内。松浦背后有一扇紧闭的和室拉门，后面多半是和室客厅。柜台的左边有一个拖鞋处。从那边上去是住房，上去之后的左边有一道门，如果说那是一间置物间，位置很奇特。 昨天店里营业到几点？ 这个， 松浦看着墙上的圆形时钟， 平常6点打烊，不过昨天拖拖拉拉的，一直开到快7点。 看店的只有松浦先生一人吗？ 啊，是的，老板不在的时候大多是这样。 打烊之后呢？ 我就回家了。 啊，釜山在哪里啊？ 4田町。 4田町？开车上班吗？ 不是，我搭电车。 如果搭电车，包括换车时间，到4田町差不多要30分钟。如果7点多离开，最晚8点也应该到家了。啊，松浦先生，你家里有些什么人啊？ 没有，我6年前离婚，现在一个人住公寓。 这么说，昨晚你回去之后也都是一个人了？ 是啊。 换句话说，就是没有不在场证明。替元在内心确认，不过他不动声色。 嗯。同源太太，你平常都不出来看店吗？ 此刻的弥生子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按着额头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